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活气球》。 亲爱的孩子和家长，大家好！今天的红气球 ，Josie 阿姨向孩子们介绍数字，并且用数字介绍年龄的概念。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几岁啊？生日是什么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年龄是一种数字，收音机旁的孩子现在几岁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继续年龄与数字。听的歌曲是《数字游行》，从一到五 1, 2, 3, 4, 5， 再从五到一 5, 4, 3, 2, 1。 One person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One person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let's have two. Two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Two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Let's have three. Thre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Thre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Let's have four. Four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Four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Let's have five. There are five people marching round and round.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people march. There are five people marching round and round.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people march. Fiv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Fiv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let's have four. Four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Four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Let's have three. Thre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Three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Let's have two. Two people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Two people march aroundCircle now, let's have one. One person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march, march, march. One person march around the circle now, there is none. There were five people marching round and round, now there is none.Now there is none. There were five people marching round and round. Now there is none. Now there is none.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数字的游行》。红气球今天用数字介绍年龄。年龄，或者我们用简单一点方法说几岁，是一种计算时间的方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到现在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就是年龄。计算的方式呢，我们用年，因为是出生开始到现在，所以阿公阿嬷就比爸爸妈妈的年龄还要大，或者说还要老。收音机旁的孩子呢，则比爸爸妈妈还要小，还要年轻。 如果现在你是三岁，明年就是四岁，一年一年过了，代表长大，越长越大，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五岁可以上学念幼稚园，十八岁学开车，二十岁拥有投票权，可以选举，年满四十岁可以竞选台湾总统。如果孩子当中有人的志愿长大是要当总统，现在开始要记得吃营养的东西，多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专心学习，因为总统的工作非常不好做。五岁念幼稚园，四十岁选总统，怎么样可以从五岁变四十岁？阿公阿嬷又怎么会变成六十岁、七十岁的呢？年纪或者说一个人的岁数，用一段时间来计算。时间呢是怎么样来计算的呢？一年当中有十二个月，一个月有四个星期，一个星期有七天。有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婴儿有三个月大，我的妈妈三十岁，这只小狗五天大。不管是月、年岁或者是天，都是表达年纪的方式。一个星期有七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现在听这个星期的歌曲，希望可以帮助孩子们记得星期中文跟英文的说法 ,7 days a week。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红气球，我们用数字介绍年龄。一个星期有七天，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常常呢，会听到妈咪对孩子说：“早上八点该起床了，中午十二点吃午餐了，晚上九点赶快睡觉了。”几点几点就是小时的说法。我们把一天分成白天跟晚上，一半是十二个钟头。另外一半也是十二个钟头，早上十二个钟头，晚上十二个钟头，一天加起来就二十四个钟头。每一天每一天加起来呢，三十天就变成了一个月。通常一个月有三十天，有些的月份比较例外是三十一天，还有二月是最特殊的月份，可能是二十八天或二十九天。那么一年到底有几个月呢？我们来翻翻月历。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那么表示八月快要来了。上一个月呢是六月，到了十二月，一年就结束了。在中文当中，从一月到十二月，只要会数一到十二就没有问题了。英文呢变化比较多，我们来听这一首关于月份的英文歌曲。 January jiggles like a juggler in the cold. February falls like a fluffy flake of snow. March goes marching up a wind-blown mountain. April sprinkles showers and the flowers bloom again. May meets a monkey madly climbing up the maypole. Joins a jolly group of joggers in the park. July jumps joyfully to celebrate a nation. August waves aloha and sails around the world. September must remember to scamper off to school. School days. October's rolling over like a pumpkin in the leaves. November gathers fruit and nuts, then nods in thankfulness. December does a dainty dance with reindeer on the roof. Jingle bells, ring-wee-a-ling. Now you see the months keep moving, one by one they go. 12 make a year when you string them in a row. Months on the moon.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Months on the moon.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months on the move. 除了用十二个月份来表达一年，其实一年还有四季，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春天的时候花开，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秋天树叶有时候会枯黄掉下来，渐渐的天气变凉。冬天的时候，寒流常常来报道。过去四季的月份是这样分的：二、三、四月是春天，五、六、七月是夏天，八、九、十月是秋天，十一、十二、一月是冬天。现在呢，环境改变了，再加上台湾是亚热带地区，四季不明显。有时候呢，冬天会出现台风，春天有寒流。孩子们可以用自己穿的衣服来比较夏天和冬天的不同。夏天穿的少，穿的薄，冬天穿件厚外套可以抵挡寒冷的天气。季节的变化不一定明显，但是小心观察还是感觉得到。尤其对农田里工作的人们来说，四季更是重要。来欣赏农春四季的歌曲。 Yeah! 故事时间到咯，达达跟大家问好。我们要来念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非常饿的毛毛虫， Eric Carle 卡尔先生所写的毛毛虫就叫做 Caterpillar。 太阳下山了， 对，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看到这个叶子上面有一颗 egg 小蛋蛋， 然后晚上有星星， 晚上有星星，隔天早上太阳出来喽，这个小蛋蛋长成一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毛虫， 还有好大的 太阳。小毛毛虫好饿哦，他说我肚子饿了，我要来吃一些东西。星期一的时候，他吃掉一整个苹果， 还有他吃这个。 对，星期二的时候吃这个，这个是什么？来呀， 来呀， 来呀，梨子。星期三的时候，他就吃了三个加州梨 plums， 然后他吃三个 strawberry。 礼拜四的时候就吃了几个 strawberry， 一、二、三、四，四个草莓，还是好饿哦。星期五的时候再来吃橘子，吃了几个？ 一、二、三、四、五， 还是好饿哦。星期五吃了五个橘子，还是好饿。所以星期六的时候，他决定大吃特吃，吃多一点，吃巧克力的蛋糕，还要吃冰淇淋，还要吃小黄瓜，吃 cheese， 吃起司，还要吃香肠，还要吃糖果，还要吃樱桃派。 我要吃糖果。 好，吃糖果，吃饱的小孩可以吃糖果，然后还可以吃一种小蛋糕，长得好像杯子的形状，我们叫它什么？ Cupcake。 Cupcake 还要吃这个， 吃这个腊肠。那一天晚上他肚子好痛哦，为什么？吃太饱了。隔天又是星期天咯，这一只小毛毛虫吃了一整个礼拜的东西哦。星期六大吃一顿，肚子痛啊，小毛毛虫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他只吃了一大片绿色的树叶，然后他觉得舒服多了，然后呢，他觉得自己不饿了，他也不再是一只小小的，对，他也不再是一只小小的毛毛虫，已经变成好大的，他变成一只好大好胖的毛毛虫。然后呢，他就自己建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叫做蛹， 好大， 对，好大的蛹，他把他自己包在里面，待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变成了 Butterfly 是什么？ 蝴蝶 ，Firefly。 所以这就是成长的过程。经过了三个星期，小毛毛虫变成了一只蝴蝶。你唱蝴蝶的歌给我们听。 蝴蝶，怎么想要你？ 谢谢小帮手，欣赏蝴蝶的歌曲。在今天的红气球，就是雅姨和孩子们介绍年龄，用数字来表达。一年一年过了，一到十就是十年，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是很重要的年纪。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人们会特别来纪念。就像刚刚说过的啊， 遇到十的年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岁可以学开车，40岁可以竞选总统。几岁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表示人生的阶段。人的一生一开始是婴儿时期，哭啊睡啊爬，接着童年，收音机旁多数的孩子都在这个阶段玩啊说话啊游戏啊学习。到了10多岁的时候就进入了青少年时期，最后变成大人，像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在这个阶段，阿公阿嬷则慢慢的走向老年的阶段。每一个孩子都会慢慢的长大，就像每一个大人都会慢慢的变老。有人把人生的四个时期，童年、少年、中年、老年，用四季来形容，春夏秋冬。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也是叫四季的英文歌曲 Four Seasons。 Are changing throughout the year, touching each flower, river, and tree. The seasons are changing throughout the year, heating and cooling land and sea.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Days grow longer, days grow shor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Days grow warmer, days grow colder. In spring the winter snow melts, in spring the flowers bloom, and hibernating animals awake and go hunting for food. In summer we droop in the shimmering heat, trees grow taller and offer their shade. Flies buzz about, cows flick their tails, and crickets and katydids sing a night serenade. In autumn the leaves change colors and fall. Harvest the grain and pick fruit from the trees. And birds fly south to winter homes. As rivers and lakes begin to freeze. In winter snowflakes swirl from the sky. Flower, river, and tree. The seasons are changing throughout the year, heating and cooling land and sea.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到现在孩子们是不是觉得年龄和数字真的是非常紧密相关的东西？为什么年龄重要呢？因为年龄可以提供很多的讯息。假设妈妈说下午有一个朋友要来玩，你问他是谁几岁呀、啊、妈妈说10岁，现在如果你是3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哥哥要来。哥哥说我有一个玩偶要和你一起玩，你可以问是新的还是旧的啊？哥哥说一个月前买的，你就可以猜出来这个玩偶还很新。 Josie 阿姨在这边向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年龄是用数字加出来的，一天24个小时，一个星期7天，一年12个月，10年前的衣服，100年前的木头，昨天刚出生的小猫咪，我们身边的东西都可以用年龄来表达。下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除了介绍名字，还可以告诉别人我几岁，这样子别人就更了解你了。红气球好朋友。 Numbers can tell about size and speed, time and temperature too. They can tell us how many, how far, how high, and numbers can tell about you. What time do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What time? What time do you go to bed?How many people are in your family? How many pets do you have, if any? May we ask how old you are? How old would you like?You get home from school each day. Do you remember your phone number? Travel back in time, how far would you go? How far would you go? Numbers can tell about size and speed, time and temperature too. They can tell us how many, how far, how high, and numbers can tell about you. Oh,